全身感觉都不太对，我早就习惯你出招我奉陪，我们总是爱着对对对对哦，什么时候才能变一对，好想跟你每一天天天都幸福 No， 下次开电影换我选，动作片难道你看不累，找不该走的流眼泪，让你靠近给我机会表现温柔，谢谢哦。为什么我一个字都还没说，明明是代表才是红，一二三四五六七爱上你了，对不起，慢起拍麻烦你稍后爱我别放过我，我一定会为你不保留，我想我 Oh no， 没时间寂寞，想要牵牵家伙，想闯老板的祸，好不容易胆子